十字斩。葬花中箭那如花般的光影还没有完全褪尽，于峰已经连击操作出手。落花狼藉一抖手腕，中箭移动幅度并不大，却已经是一记横削，一记竖斩，两击出手。浮空中的海无量被准确命中，飞溅出的血花拼成了一个完美的十字。跟着破灭斩挥上，一击伤害，同时给予目标一个防御力下降的状态。气功师不假职业，物理防御力本就不怎么样，被加上了这一破灭斩的状态后，接下来滚滚而来的连招顿时让他的生命飞速地往下滑落。胜负如此一击就已经见分晓了。于峰全神贯注地进行着攻击，眼前可是一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，不允许他露出丝毫空档。而连击也不是把技能按次序放出去就行，要结合实际情况来斟酌，地形、距离、对方的职业、对手的反应都会导致最终选用技能和发动时机的不同。荣耀这么多年长盛不衰，正是因为拥有如此复杂的千变万化。但是现在于峰每一集都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，做出了十分到位的操作，一套无懈可击的狂剑式连击让海无量一直在空中翻滚挣扎。于峰的狂剑没有昔日孙哲平那样狂野奔放，但是却更精准更细腻，双方各有所长，孰优孰劣的争论只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。一套连击让海无量本就一半的生命砍掉了十之七八，所剩不过十分之一多一点，差一步就是红血状态。 BOSS 红血有大招，玩家红血却只是危机的信号。好在此时于峰这招连击似已到了无以为继的时候，还有点生命，总可以做出些反击吧。现场观众都在为方瑞捏一把汗，如果真就如此被于峰给击败的话，那方瑞领先半血胜出周光义的优势等于完全浪费了。百花选手席上众人却是精神一振，这就是身为队长做出的表率，这就是核心选手提神提气的时候。 队长加油！ 明知于峰是听不到的，却还是有新人选手喊出了口号，虽然在主场观众的喧闹声中瞬间就被掩盖，但对方脸上却丝毫不见得气馁。于峰的发挥让百花上下都很激动。 这家伙不会真就这样输了吧？ 叶修有些遗憾地说着。此掌彼消，百花士气因为于峰得到鼓舞的时候，星星却会因为痛失良好的开局而遭到士气上的打击。 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 陈果摇头说着。他其实和方瑞没多熟，了解也不深，此时只是单凭自己的意愿如此坚持着。 连招已经断了。 陈果如此说。叶修苦笑。连招确实已经中断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攻势的停止。连招断了，这只是系统的判定。但看着中断的时机，看角色之间的距离，叶修知道如果想刷连击数据再上去勉强打两三段还是可以做到的，但是连击却在此时终止，这只能是操作者主动放弃。显然于峰不是来刷数据的，他想要的是比赛的胜负，所以他放弃可以继续的连击，显然是认为此时他可以有直接将海无量斩杀的机会。于峰已经是一个合格的队长，合格的核心，他所考虑的已经不只是他出战时的胜负，而是想通过自己的战斗提升整个队伍胜负的几率，所以他要在自己出场的时刻最大程度地提升全队的士气。落花狼藉双手握剑倒提，他准备怎样攻击？说实话叶修也有点看不出。 海无量已经朝地落去，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方瑞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。叶修却在看着落花狼藉，因为他知道于峰的攻击还没有完，双手倒提重剑，出怒血狂涛的话倒是可以节约一点时间，但是直接以此大招攻击好像并没有肯定命中的可能啊。海无量落地自然少不了瘦身操作，但是落地翻滚的这一下，海无量竟然不退反击，朝着落花狼藉所在的位置逼近。所有人呆住，连击好容易中断，这样翻过去不等于是将自己朝人家刀口上送吗？结果就在翻滚还未结束的时候，海无量已经挥手打出一掌，气波弹正朝着落花狼藉的脸面上打去。 哦， 现场居然异口同声发出这样的恍然声，可见上一局方瑞对周光一时的两次表演多么的让人印象深刻。此时一见海无量又是冷不丁的打出气波弹，顿时已经想到劫脉破制，气功爆破，是这样吧？现场已经完全兴奋起来了，太天真了。于峰此时很冷静，不过也免不了要心下吐槽一下，对着周光义使用过两次的花招还指望在自己这里再得逞，方瑞你真的有些小瞧人呢。不过很遗憾，我已经料到你会这样做了，因为事实上你也很无奈吧，用气功师你根本还没有太多的娴熟技巧可以应付如此水平的对抗。 回去多多加油吧。 如此紧要关头，于峰赫然还在频道里敲出了句话，让人不得不怀疑蓝宇出身的是否都有传染上某种毛病。气波弹，落花狼藉大招已待出手，此时身子朝前一倾准备发力，这一矮顿时将气波弹给避了个干净，视线完全没有被干扰，于是他清晰看到了海无量的动作，双臂一震，这是钢筋铁骨拳法家转职以前的低阶技能，真是好算计啊。于峰此时心里也忍不住称道了一下，方瑞看来也并没有真以为重复的招式会得手，所以这一次他又加了一点小花招，他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获胜，只想拼去落花狼藉一点生命，所以在气功弹打出遮掩住于峰视线的一瞬，他开了一个钢筋铁骨，钢筋铁骨加防御状态霸体。方瑞知道海无量生命无多，此时强冲落花狼藉和他硬碰硬就可以将他拿下了，所以这一次钢筋铁骨成了他偷袭的技能核心，凭此技能硬吃下对方意料之外的伤害，他自然就有机会抢出令他满意的输出。但是既然都被我看到，还会给你机会吗？开了钢筋铁骨，单凭一个怒血狂涛确实无法秒杀，但是身子前倾的落花狼藉一声咆哮，瞬间双目以及裸露的皮肤都是血红，技能狂暴冷却已好，于峰在此时赫然开启了狂暴，有了这一状态加持，直接怒血狂涛秒杀海无量顿时已经不成问题。方瑞显然也已经发现自己的诡计已被对方戳穿，但是此时他已骑虎难下，怒血狂涛攻击范围相当大，海无量已经冲到这个位置，再也没有逃出攻击覆盖的可能，只能继续前冲，但是面对秒杀级别的攻击，他还有机会实现伤害输出吗？能清楚看出眼下形势的人并没有多少，现场观众在兴奋，他们满以为方瑞又一次要得手了，劫脉气功爆破轰飞对手。劫脉那能有多少伤害？于峰心下想着，葬花巨剑已经化成一片血刃劈下，血气漫天，身处当中的海无量已经开始掉血，而伤害的高潮却还没到，现场顿时鸦雀无声了， 人人都看得出海无量这次好像是陷入被动了。但海无量依然执着朝前冲了去，带着他那已经飞速见底的生命。还能来得及吗？现场观众都在捏把汗，就是拥有更为精准计算能力的职业选手，此时也估计不出海无量究竟还能不能击中落花狼藉。一片沸腾的血气中，海无量的右手到底还是触到了落花狼藉。来不及了呀！现场一片叹息，海无量的生命在此时已经清晰地跳转成零。但是就在此时，落花狼藉的衣襟却仿佛被灌注了强劲的气流一般，瞬间故障飞舞着，气功爆破。海无量生命已经耗尽，但是他的伤害输出却在继续，气功爆破，直接气功爆破。方瑞果断再没有使用劫脉去增强伤害。于峰脸色略略难看了几分，不过只是一个大招的伤害，虽然不完美，总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紧接着，落花狼藉生命的滑扣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。五分之一，这一气功爆破竟然直接就是五分之一的生命伤害，竟然比他那一记怒血狂涛还要强劲，而且是狂暴状态下的怒血狂涛。等等，狂暴状态。于峰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也就在此时，他看到了屏幕上方瑞对他那句话的回答。 你也是， 回去多多加油吧。于峰的意思是指方瑞的气功师还未够水准，但是方瑞说你也是。于峰知道自己到底还是着了套，狂暴状态加强一切攻击性的能力，但是却会大幅度的削减防御力。方瑞用了一个钢筋铁骨骗他开了狂暴，于是他不再用什么劫脉，因为此时的狂暴就已经给了他一个可以让他足够满意的伤害强化，所以气功爆破直接出手，带着落花狼藉狂暴状态下的自我防御弱化，打出了扣除五分之一生命的伤害。这场比赛是于峰赢了，但在最后这一瞬间的对抗上，他惨败。他自己用出的技能反倒成了对手的辅助，真是猥琐呀，于峰感慨。